该走的时候，你不用多说。日出又日落，并没有谁错，我不会舍得你难过，我只恨错过。在你我之间，不必安慰，不必理由，不必任何借口。把你我之间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还在你的背后，别再回头。我的路一个人走，只愿你幸福白头。爱是空，我只恨梦难留。走的时候，你不用多说。日出又日落，并没有谁错。我不会舍得你难过，我只恨错过。在你我之间，不必安慰，不必理由，不必任何借口。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抛在你的背后，别再回头。我的路一个人走，只愿你幸福白头。爱是空，我只恨梦难留。在你我之间，不必安慰，不必理由，借口。把你我之间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抛在你的背后，别再回头。我的路一个人走，只愿你幸福白头。爱是空，我只恨梦难留。